天山天，想儿人犯之要大问之隐私，儿臣命就不过得高同人心心碎，别担心事是我要怨恨怎么的阴魂你接到山有无伤人取得兵旁大难闯虎穴， 只听得风头上有男女吹箫，不当是不碰都能一脚，趁此时来捉奸的切不只喊我听我中举钢刀，气得他这两个人从地下跑，了不响杀错了野火越人越鸟高，我两个人的头到我的六公道拉一过了点杯还好，有水之天王恢恢栽树也难怕我此人一番，天天对我人头不我要我二十年头我猜还是好汉的一条 奴才，柳媒婆在那九指论双六尊一身二公开你几瓶红头，十指望羊儿结下了后，有谁知羊儿他惹下火油，火儿反对吧娘来后，想带着铁链我犹如耍猴，说指说指起冲牛刀，我一脚踩你的大跟斗，哎呦呦哎呦呦插了起来把腰扭，顺着那鸡鸣哼不住的冷汗流，二位公差慢些走，奴有眼来几分钟头，你若是不嫌我的容貌丑，我与你铺床叠被痛枕头，你住上若是阴公有生儿养女在你的后头，你若是愿意就别牵手，你要是不爱也不要害羞，我是绝不啊啊强求 不动了， 走不动起来跑， 混蛋，我走还走不动，我怎么就跑呢？ 你走不走啊？ 我不走， 不走打死你， 打他， 你打我，好，你要不打我，我可胡骂你们。 好，这是穷魔呀， 给他圆一声， 请太爷吧， 有请太爷。 不是， 领导不走了， 与我打， 打死他也不走了。 哎，想奔新的马与他争起了吧。 太爷您的 丝毫是不行的， 嘿，真是清官呐。刘刀起来起来，有了马骑了， 我们俩有了马了， 有了马了， 哦，驾得你看有遇见他了， 刘公道不是个大路大身当小路盘忙啊忙，吃了十个味的饭糊渣，对吃了那松露十个口袋和驴牙，这一碗吃一个都吃不腻的家老五彩，哎，从这个哈到包儿里头来呀， 哎， 马上直论双标